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问心咧，其实两个政纲咧，其实我真系想 over 大家，你觉得份政纲 我又要抢答先， 系 两份政纲冇医疗政策。好唔好？ 唔系，胡官嗰份有少少嘅， 好少咯， 少。 但系其实咩医疗对香港人咁唔重要咧？当你睇到话又话咩又话等呢、這个咩专科门诊，等做手术， 等两年啦、 等病房床位，咁你又话摆落施政报告嗰度，谂住压例。咁但系原来两个谂住选特首嘅人又唔重视医疗政策，唉，真系到底搞咩啊？真系 皇上咧满唔满意咧？ 整体嚟讲，如果你睇叶柳嗰份啊，梗系即系基本上你一开始见到八三一框架之下嘅政改，其实基本上你后边嗰啲其实想飞嘅， 你好有深度，我想见到佢个 cover picture， 我已经有少少想飞啦。 我个网口嗰个系咪啊？一见到网口都唔使睇落去， 正能量幅相咧，真系真系。我都有睇嘅，但系要好有勇气先睇咯。继续。 第二，如果讲胡官份政纲咧，就我谂无可否认嗰啲嘢听落去系好顺耳嘅，听得你好舒服嘅， 系 啱，系嘛？咁但系都有唔少嘅同事同我讲话，即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啊，好似 即系同埋中央会唔会俾你噶？ 同埋好多嘢系即系得罪讲句系，好似真系欠缺咗啲内容嘅。即係好多人 標題黨 口號式嘅嘢嚟嘅，咁但當然，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即係做一個好嘅特首，你未必一定需要你每一飯你都精曬嘅。 你都 care 別人幫到你就得啦， 係啦，你有朋友就得啦。簡單嚟講就係，而家梁振英就衰在冇朋友啫。 阿Chris 咧 啊？ 唔係喎，我個見到你好似話唔係咁筍係嘛？ 即係一個叻嘅人咧，點解係叻咧？唔係話佢自己乜嘢嘢都做曬，即係梁振英就係衰咗一樣嘢，佢樣樣嘢都想掂，凡凡都覺得自己好叻。想嚟 胡官摆咗喺度咧，我觉得纯粹系讲紧系即系相对啫嘛。即系你将佢同其他嗰啲候选人一拍埋一齐比较，我纯粹净系睇佢嗰啲所谓嘅政纲。嗰啲嘅，你話標題又好啊，或者個內容欠缺又好啦，起碼個方向咧係我哋香港人想要嗰樣嘢，起碼咧同我哋嘅核心價值咧嗰、那個感覺上咧都仲係喺一條線上面嘅。當然啦，喂，佢做唔做到實際嘅內容，具體係啲乜嘢？呢、這個就有待去討論。咁實屌你睇下呢個葉劉嗰啲，喂，大佬連個方向都唔啱，你都唔想討論啦，啱唔啱先啊？ 擺到明就係想，擺到明就係想同我哋過唔去啊！ 即其實阿 Chris 真係講得好。好啱，两份政纲系俾两多人唔同睇噶。你睇人哋胡国兴嗰份政纲系有排版、有相、有 format 喺度噶。而家叶柳嗰份嘢系揾个 Microsoft 去打出嚟嘅啫。 即系感觉上咧，就系胡官咧，可能有即系我嗰日喺 Facebook 上边话，背后唔知有咩高手，其实心入边谂紧乜嘢咧？系咪有条友就系将林郑同埋叶柳嘅政纲偷咗出嚟，跟住胡官咧就全部啲嘢咧 opposition 有冇搞掂？啱唔相反咪搞掂咯？有冇讲啫？其实 系啊。 喂，但相反唔到喎，葉劉嗰份明明冇 IT 政策，你點相反落去呢？ 喂，我真係唔明白你係點睇啦？你對一個所謂叫 CE 候選人嘅政綱，其實有冇 expectation 嘅呢？ 有啊，你有噶，我哋都話檔案法噶，我哋都有乜嘢㗎？佢係有胡官係有噶，但係好老實講句，王傑講過，聽說太理想的都不可以接觸。真係 㗎，我醫院 話話你放膽啦，你用唱。将钱埋落去唱出嚟，大家听 以后 冇听翻 新台同你讲。 嗱，我其实最近咧都阿胡国兴出咗政纲之后咧，我医院有个建制派嗰啲阿叔咧，佢同我讲，佢话你唔好跟呢条友癫啦，佢话佢嗰啲政纲佢梗系点讲都得噶，佢都冇谂住自己会选到。 佢话我冇谂住自己会选到 Donald Trump 都咁上紧嘅大佬，佢话 我冇谂住点样，我冇谂住自己会选到啊！我丁屋俾你起一百层添啊！佢话。 丁屋嗰样嘢，拆开少少讲啦。 佢话六层七层嘅。 据我所知咧，即系胡官喺佢， 我乜都应承你噶。 宣布参选嘅时候，佢宣布参选嘅时候系完全对所谓叫政纲系冇任何睇法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佢系真系喺佢参选到而家掉份政纲出嚟呢一段时间，系见咗好多唔同嘅人，而系好多唔同界别嘅人，佢俾咗啲意见佢，就话其实佢哋呢个界别要求嘅系咩嘢。于是就话你见佢相对地嗰份政纲嘅完整性或者涵盖面咧，系好过叶柳嗰啲嘅。叶柳系好明显就系话，我一出嚟咗我就知道， 写都好过叶柳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啲乜嘢要写？其实我脑里已经有晒啦。 你而家好似攞紧一份啱啱好合格功课同个冇交功课之间嘅比，喂，咁你想我讲 咩啫？你咁样比实，咁我哋好过噶。 嗱，两即系话分两头啊。即系我唔系话所谓叫赞佢呢样嘢，因为有啲嘢好坦白讲，喺嗰份胡官所谓叫政纲，有啲嘢系做唔到。 嗯， 即系你全世界都讲紧就系点解？所謂叫丁權要千秋萬載，同埋係冇截龍嘅，即係一個唔覺意，你個個住喺鄉村，一個生四個，哇！屌你，我香港大冇派起嗰啲起幾多樓啊？ 又有土地問題啦。 喂，嗰時真係又另外一個土地問題喎，嗰時丁屋起六層，起六百層都唔夠喎，嗰啲係做唔到啊！而家講緊點樣取消丁權。 阿姚教授又話屏風樓啦。 Exactly， 喂，你有啲嘢係淨係唔好諗點做啊？你淨講講唔出口啊？你係又係想五萬萬人上街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好明显一样嘢，叶柳嗰啲系大刀阔斧，我半年前已经谂定点样做，但系而家系冇个浪出嚟，即系你见到叶柳写政纲好凌乱嘅，譬如佢一 个人本身好凌乱啦， 我新民党唔系好多 policy research 咩所谓？ 你见佢嗰份嘢似唔似系悲丧嗰啲 research？ 我就系新民唔明点解唔跟嗰份嘢，佢个党大把所谓嘅料，佢又唔贴功课喎。 冇错，新民党到底有冇专业人士？ 即系我想讲，其实就系话佢连贴功课嗰口悭翻。 如果有嘅话咧。阿容海恩出嚟选嘅时候就唔会讲嗰啲嘢啦， 唔系容海恩就系 win back Hong Kong 咯。 容海恩我中意个样， 所以点解其实我越嚟越 哇，你真系大佬， 我越嚟越觉得我 buy 方恩野越嚟越多人讲咧，话即系叶柳纯粹系出嚟做小丑嘅啫， 嗯， 纯粹 根本就 系、 是、 呢个都纯粹系出嚟即系做 糊弄水温， 试水温嘅探热针， 系啦，或者叫做即系开路俾后边嗰、那个 攞呢个跑道出嚟啊，又 咁佢不嬲系跑道嚟噶嘛，起机 开路又可以跑道，亦都 而家佢系四十岁以上嘅人跑道， 可以系航道，亦都可以系第啲，我哋就唔好讲啦。嗱，咁其实咧，但系咧嗱，叶柳佢自己嘅野心咁大咧。即系你叫佢自己走出嚟帮人哋去做一个啊，即系跑道，我觉得佢其实真系唔好甘心。 哦，咁我 当然佢，但系佢未必。 我揾你笨，我梗系唔会话俾你听。我揾 系啦，根本上可能佢自己都系一只棋嚟嘅。 唔系，或者调翻转头讲，佢明知自己系俾人揾笨都好，佢都觉得喂点知啫？ 我都 Donald Trump 都系咁样选到啦，学你话斋，我出咗嚟我就有机会噶啦。 系啦， 咁都唔知嘅。但 我 谂即系，我喺呢一件事 so far 呢度，我得到两个启示嘅。第一个启示就系头先讲。葉柳其實可能未必是我們最終的敵人的、嗯、可能另外他為了他而開路那個人我們才要更加小心 okay,、嗯、 因為第一第二就是、其實胡官出來帶到的 effect 呢就跟我們剛剛那個星期六和民主300 Plus 開完會之後所達到的其中一個初步共識是吻合的就是說我哋想將提名權嗰個運用同埋最後嗰個投票權分開嘅，因為你見到其實胡官出到嚟呢、 嗯 大家就會好好熱切咁樣去討論下，究竟佢提出嗰啲嘢，其實係咪做得到嘅咧？ 會唔 work 咧？ 係啦，係唔係係唔係係咪真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咧？還是係真係 原來 係 得嘅喎？ 如果有一個人有咁嘅 vision， 然之後佢又有夠朋友嘅話，佢個 cabinet 係夠人嘅話，佢就做得到咧。 OK， 咁呢啲討論係可以進行嘅。但係如果胡官唔喺度，就冇進行到噶啦。所以其實，譬如我成日都舉一個最壞嘅 scenario 就係、是，如果最後。系 叶 柳同林郑跑马仔嘅话，喂，仲使乜讲咩真普选？ 讲啦， 仲使乜讲咩八三一啊？仲讲啲嘢做乜啫？ 讲咩反循功能组别啊？ 冇人搞嗰啲嘢噶啦嘛。嗱，所以点解？所以点解？ 景洪咯。 所以点解啱啱嗰个星期六，我哋初步达成一个共识，就系话我哋想用嗰个提名权去尽量带一啲。有辩才嘅，识攞sound bite嘅，或者譬如好似胡官咁样比较多啲有一啲另类啲嘅諗法嘅人， 进入呢场特首选战，将呢个特首选战嗰个讨论嘅焦点带翻去一啲我哋本身觉得应该讨论嘅地方。因为你谂下。过去嗰啲特首选举讨论紧嘅，咪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唔应该讨论嗰啲嘢咯。 我记得上届讨论游泳池咯， 咪就系咯， 系咯，讨论游泳池 界议题啊， 喺度讲你屋企有冇僭建，我屋企有冇僭建咯。 但系其实唔应该讨论呢啲嘢噶嘛， 系咯，就系游泳池个游泳池做咩嘢？ 所以我觉得嚟紧呢啲选委其实其中一个思考嘅方向就系点样，因为讲到尾啊。就算剛才我讲个 scenario 点样美好都好啊，你个千二人讲到尾你真係得三百几个咋嘛。但係你呢三百几个真係可以提名到两个人入去㗎喎。呢、這个影响力系好实在。对于个特首选战嗰个影响系好实在。你諗下梁天琦都系靠嗰场选举起家㗎咋嘛。如果唔系嗰场立法会选举，边个识得边个系梁天琦，边个系本文前，边个识啊？ 唔系靠嗰场暴乱起家咩？ 所以其实 你觉得系咩？嗰暴乱佢唔会报你个名嘅。 所以其实呢一场特首选战系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去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关注究竟香港呢一条真普选嘅路应该点样行？呢条民主嘅路应该点样行？咁大家应该善用呢个权力 但系睇完份政纲，嗱老老实实啦，即系唔再集中，即系唔再着重去讲每一条条例，因为你见到叶柳写嘅方法好乱，即系我真系觉得好乱。有一点，佢就系讲原则，咁下边另外一点咧就系讲佢而家提出嘅政策系啲咩嘢。而胡官个处理方法好明显就唔同嘅，即系其实佢每一个范畴，佢会先讲佢嘅理念系点， okay. 即系个 principle 系乜嘢，写完一段理念，然之后讲有啲咩实质建议。咁但系好坦白讲，头先阿皇上讲得啱嘅，所以嗰啲实质建议咧，都系一啲方向性嘅指导。佢真系要 form 咗个 cabinet， 佢个 cabinet 入边就系话，你如果系一个 AO， 你会根据我呢个方向俾啲乜嘢，所以叫提议，即系嗰啲先系实质上要讨论嘅嘢。 我觉得你唔好又继续攞一份大学学生嘅功课同份小学嗰、那个，唉，真系好， 真系 唔好讨论噶啦，威文。 即系我知道怪我哋唔系佢观众， 嗰份用 Microsoft Word 打嘅， 唉，真系 冇嘢系咪啊？ 喂，都唔系，其实讲句你要 hea， 其实真系可以贴翻佢个档啲功课。点解咁你连 hea 嗰下都唔 hea 咁？真系 佢算 hea 咗噶咯，咁又公平啲。佢算 hea 咗几大嘢俾睇啊？ 民主大师教佢咧，假功课就系最会功课 系啦。但 你冇招就剩有招， 但系真系想问嘅，即系譬如你哋会几时开始所谓叫 official 咁啊接见啲候选人？ 哦，我唔接见，我坐喺度等佢嚟搵我。 啱啊， 唔系呢个就 系因为其实破翻个 background 先啦。ITV 纯系选举之前见一次胡官嘅，呢个大家系新闻都报过嘅，都倾咗阵嘅。 我谂其中一个 我哋 唔 会秘密咁做咯。 呢个当然啦，呢个当然啦。但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除咗喺特首选委里边，我哋想。即系我哋话颠覆个游戏规则啊！我哋选委，即使系业界选我哋出嚟都好，我哋都唔代表业界。颠覆咗呢个游戏规则之外，其实我哋都想重写特首选战嘅游戏规则。唔系去做王啊，唔系去做王，即系唔系话，我想你做，我想你做特首，然之后我帮你谂埋你应该俾啲咩我，然之后我黄袍加身俾你，然之后令你可以上位。以前系咁玩嘅， 亦都系拒绝阴点。 但系我觉得唔应该系咁样啦，而家唔应该系咁样啦，应该系将嗰个主次或者将嗰个主客嘅角色咧归位啦。因为你谂翻，譬如我哋出嚟选委嘅时候，都唔系啲选民想我做选委，然之后 应该系应该你系候选人，我攞票 嚟，应该系我写份政纲去说服啲选民啊嘛，咁样咪一样咯。特首你系候选人啊嘛，你咪去说服我咯。 你去说服我俾票你。 我咧就讲得好清楚，我要啲咩噶啦。我写得好清楚噶啦，我用咗个几两个月嘅时间。 而家唔系嘅，你又唔问候选人，你真系问我哋选委点投？ 咪就 系，有时真系拗头啊，大佬。 所以其实，点解？譬如我哋好多民主派嘅参选队伍一出嚟已经讲话，我哋不做王，不做王就系呢个意思咯。不做王就系话，我要啲咩，我讲得好清楚啦。你嚟说服我咯，你嚟说服我，等我俾票你咯。 啱。根本选举嗰个本身个 concept 就系应该系咁。 咁其实我其实都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你哋系比我想象中系谂得更加清楚嘅，因为其实我系冇翻开会啦，我唔知道你开会倾乜啦。咁但系我觉得你哋掌握嘅嘢系比一般人对你哋嘅掌握系多咯。我觉得系有好多好多上网嘅朋友误会咗你哋嘅。 即係不斷去用造王呢一個 point 嚟攻擊你。 但我可以理解，其實講真嗰句，其實老實講，五年前邊鬼個知道選委係乜嘢嚟啫？講實講，黃尚覺得啱啊，選完之後啲選委去咗邊？ 係啊。 其實 有冇人追究過選委？ 即係當然你可以話啲係偏見或者係乜嘢啦，但係就話其實你諗下，其實大圍氣氛就係講真，五年前冇人 care 選舉位係乜嘢，到五年後咁多人報道，其實係一個已經好大嘅改變嚟。 咁呢個一部分係選委本身嘅責任啦，頭先我講，一部分係政府嘅責任嚟嘅。政府你諗下，譬如立法會選舉或者區議會選舉，佢會大肆鋪張嗌人去投票咁樣，選委選舉幾乎係零。 今次我真係未見過嗰個。 你會揾到張好似喺地鐵站定樓下有一張你屋企樓下張 poster， 真係死得啦！ 唔知做乜嘢嘅， 喺電視 係全民退休嗰張 poster， 有幾個專業人士喺度咁做咩啫？原來投選委喎。 係咯，我淨係睇到電視咧，就不停話等等等，即係施政部嗰個廣告就不停咁出。但選委嘅廣告一個都睇唔到，好犀利嘅，真係可以做到咁。 嗱，或者最後用少時間，你覺得你個界別，又或者你有咩 insight， 覺得自己界別朋友需要啲咩嘢？阿水哥講先。 我諗我哋個界別其實已經好清楚啦，佢哋就係話我係唔要自己業界嘅任何嘢啦，你唔好俾業界我哋，我係根本好清楚睇到我哋個票數係對方嘅一倍，對方嘅政綱有一半或者以上係講業界， 即係醫改唔好同你講啊， 佢哋就輸。佢哋有一半以上係輸，咁根本上我哋嘅選民好簡單，講咗俾你聽，核心價值要堅守。政制改革换特首就系、是、咁简单， 咁犀利嘅你可以做发言引制、啊，皇上咧， 有少少类似啦，即系都系 即系医改医疗融资嗰啲冚唪唥冇提， 唔系港人本位嘅利益行先，港人本位利益行先， 业界 嘅利益即系摆喺后边，但係譬如我哋係醫生，咁我哋對於醫療議題係最認識，咁所以醫療議題我哋唔係唔掂，我哋都掂，但係我哋掂嘅時候，我哋唔係話啊，你做咗特首你要畀幾多錢去加我哋人工，而係講緊我哋點樣去改善我哋呢個醫療嘅 醫療服務 體系，或者點樣改善呢個醫療嘅系統去為市民帶嚟更好嘅醫療服務，譬如醫委會改革。嗱，你譬如你睇胡官嗰份政綱裏面，佢有提嘅噃，佢都有講話要六加六，即係我哋業界都係一路之前 一路 講呢個 方案， 我哋要維持喺個醫委會裏面有一半係選舉產生嘅委員嘅比例。咁呢個係佢有睇到先啦，起碼 佢好清楚， 佢有做到功課先啦，起碼咁樣。所以點解我話聽落係信耳嘅但係即係我必須澄清嘅就係、是，我哋做呢樣嘢個目的唔係維護業界利益咯。維護業界利益班醫生咧就醫醫相衞，然之後咧想繼續做星球人，然之後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咧繼續保住自己嘅飯碗。這個係上一次醫委會改革嘅時候，梁振英愛嚟分化香港人，愛嚟好似頭先水哥話齋，民眾鬥民眾嗰個手法而製造出嚟，而事實上嗰個係好成功嘅，成功到不得了啊！成功到時至今日，當我哋嘗試去 resolve 呢一個問題嘅時候，我哋嘗試去接觸一啲病人組織，嘗試去接觸一啲社區組織嘅時候，佢哋都對我哋好大戒心，佢哋都唔信我哋。 點解咧？ 佢哋都覺得你哋班醫生係為咗阻住個地球轉，唔想咧解決醫傷衞嘅問題，唔想改革。抱殘守缺，所以先至唔要，所以先至叫阿梁家樓上次拉布啫，咁樣。咁事實上唔係，老實講。咁所以簡單答你嘅問題就係、是、醫療問題我哋會掂、醫療問題我哋如果有特首候選人嚟問我哋攞票嘅時候，我哋會問。但係出發點係港人本位嘅利益，而唔係業界利益。 好啊。 我諗同其他差唔多，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其實我諗民主進程就點都行先啊。咁但係業界議題，咁都會傾嘅。咁但係就算今次唔傾，咁我遲啲攞出嚟傾嘅就咁簡單。你小心啲咯。 犀利啊！滴水不漏，錯誤完啦、啊。好， 真係。 今日時間就真係差唔多啦，九點半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謝各位接受我訪問啦。咁亦都希望咧，真係有睇嘅你啊。咁我相信你係有睇㗎，咁真係明白下究竟所謂叫做300+又或者所謂叫公義行先嘅呢班選委，究竟佢要求緊啲乜嘢？係你覺得嘅業界利益啊，定還是係香港嘅公義？咁下禮拜未必有節目，因為 off， 咁我錄咗就擺上網啦。下禮拜再唔係下禮拜再見，再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